你好，我是雨墨。这部电影叫做《因为爱你》，Carol， 2015年的电影《因为爱你》。一直念这四个字啊，想到这实在是又是说到很烦的啦。这个中文，那一开始就跟你分享那个很烦的东西，就是翻译片名啊。这在档期的时候有出现一些风波啦，觉得翻得很不妥当啊。而且这个故事的题材，因为爱你的你字应该用女字边呢。我还是一样的态度啦，因为这个发行商都是有诸多不可抗拒的考量因素啊，所以他总之就是希望你能够听到名字能吸引你去看啊，所以这样说无可厚非啊。虽然我自己比较倾向忠于原味，这可以再开一个话题好了。我们现在好，言归正传，今天那个因为爱你，这是一部爱情片，也是知名的小说。叫做盐的代价，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的那个盐改编而成的电影。电影片名就叫做 Carol， 女主角的名字，其中一位女主角，双女主角的故事。描述我上世纪50年代，对，离现在有一阵子啊。一位中年妇女在百货公司购物的时候啊，专柜打工的年轻女孩替他介绍啊，说明产品，不认识的两个人因此在心中留下好印象，好印象逐渐丰富到超乎他们的预期，也就替他们的人生带来意料之外的影响。那说的有点玄哦，但是你可以在预告片里面看到那个意境呢、啊。他这东西并不是那么的侦探办案，你知道，他没有办法去讲那种细节，那样讲我觉得不是很美。像我刚刚所描述的，不认识的两个人在彼此心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而好印象逐渐丰富到超乎他们的预期啊，也为他们人生带来意料之外的影响，就是这样子。电影里面呢的它的环境有时代感，50年代穿着啊，打扮，街景，风景，美国哦，故事在美国就像是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画面也很沉稳，色调柔和，无论剧中人物再怎么澎湃的情绪啊，也许快乐的时候啊，哀愁的情节啊，画面淡雅，非常的，这是我很糟糕的地方，我很不会描述的东西，读者可以在网站上面看到剧照就知道它的色调是那样的。我再说也是说得很抽象，这个表现的方式哦，容易让我们联想那是一段不开放不尽然随心所欲的时代，因为它的颜色是比较淡的，不是那么鲜艳的，不是那么有活力的。两位主演呢 Kate Blanchett 还有 Rooney Mara表现得很出色，而且两个人戏份相当，没有谁比较抢戏。对我来说，谁都不是谁的配角，他们都是故事的主角，也就是彼此内心的主角。整部片萦绕美丽与哀愁的气息，还有一个有余韵的结局啊，它是细腻的，让人想一想爱情是什么的电影。喜欢这部片的读者也会感兴趣另外一部叫做《蓝色情人节》（Blue Valentine）。不能说两部片一模一样，题材的话应该也会感兴趣啊，也可以在我的网站上面看到相关介绍还有心得分享。这部片的观后感，因为爱你的两位主角都是女孩子。他们内心许多感受，有的具体，有的抽象，以至于要说他们的故事并不轻松啊。而这部片的导演就是一位作品很有质感的导演。所谓质感其实是很抽象的形容词啊，你可以看到他的东西不是那么急，不是那么一股脑的想要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他就是娓娓道来，有他的好吧质感，质感 OK。 这出戏留心许多小细节啊，不仅画面拍得美，两位心思缜密的人物也导得很好。第一个部分是盐的代价，原著小说名字是 Carol， 也就是剧中人的名字。当年出版的时候，那是一个遮遮掩掩的年代，遮遮掩掩哦。作者本身都是使用化名，应该不是笔名，我有查了一下资料，是化名，因为他想要说的题材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我必须这样说，不被接受的，不能说不太被接受的，他必须使用化名。隐晦的故事原名就叫做盐的代价，这是什么意思呢？坦白说我做了一些功课，因为我很想了解一些典故的东西啊，但是我搞不清楚西方文化里面，因为盐有太多象征了，它到底是指哪一种啊？盐有宗教的说法，有科学的说法，版本非常多。了解盐的代价和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代价两个字切入啊，但讲像在报告什么东西一样。盐的代价，从代价来看，好比说爱的代价，同性相恋的代价，以盐的代价当作戒欲，故事的爱不只是勇敢而已，更强烈的是代价。把自己原有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是很大的一部分，拿去换取爱一个人的资格，为了爱一个人付出改变，甚至舍弃自己原本有的东西，原本有的男朋友、老公或是家庭，付出改变舍弃，只为了换取爱一个人的资格。那抽象的东西像是自己周遭啊，自己内心的压力，无法量化的情感啊，这些都必须付出改变舍弃，换取爱一个人的资格。电影里的故事描述相当多这些代价是什么，当然这是一个对老影迷来说或者是书迷朋友，这是一个很洗练的方式啊，因为他不是那么直接的跟你说，但是他把它画在这个故事情节里面。每个人都可以爱嘛，他有代价的，听起来是很迷人的一个故事啊。那我们从 Therese 其中一个女主角的名字啊开始说。 Therese 她有男朋友，有一份工作和一项嗜好，对我来说她就是年轻貌美有伴有事情忙而且还有热忱的一个女孩。哦，是好的，好到让我很羡慕，也许上天更羡慕她，必须给她美好的才开始的人生呢，什么东西耶？一点点心烦意乱的波折。Therese 认识了 Carol， 也见识到自己女同志的一面。有时候人生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一层薄薄的纱。当我们还没有揭穿什么的时候啊，我们过的是一个样。当我们知道了什么之后呢，我们过得又是另一个样。要是蓦然回首，话说从头，我们到底该还是不该，其实由不了我们做主，都得看缘分，看际遇。也因为如此，在 Therese 遇见 Carol 之后，她很快乐，但是她的心，她的生活也变得比较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感触的代价吧，我觉得代价的感触。第二个部分 Carol， 另一位主要人物叫做 Carol， 他比 Therese 大上一段年纪，他是比较年长的。随着剧情描述 Carol， 我就联想到张爱玲女士就在这个《茉莉香片》他的短篇小说里面有描述到刺在屏风上的鸟，真是写得很棒哦。进入某种生活阶段之后，就像是失去了自由， 像关在笼子里面的鸟儿，就是笼中鸟，笼中鸟这样，可能在歌曲或是故事里面都有这样的比喻嘛，生活不是那么自由自在的。张爱玲女士她描写的刺绣刺在屏风上的鸟，我、哦、是非常传神的一个描述，它比笼中鸟还要更，我觉得大家可以讲，我再说是啰嗦了啦，就是那种感觉，很棒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情况很棒，而是那个描述很棒。Carol 人长得很漂亮，她的生活也很漂亮，但是她烟不离手。有抽烟的朋友也许知道我准备要说什么了。其实有抽烟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它是一个不健康的事情。有两种心情会让人不断抽烟，一个是等待，另一个是不安。这两个情况最最最容易让人一直不断的抽烟，那不是指一瞬间的，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在等某个人，等几点钟，所以我还没有等到，我先抽烟，我在那边抽，一直抽一抽，不是这样子的，可以是这样子，但不只是这样子。我在等月底会不会揭晓我加薪 3%，它是一段时间的，或是我在等人生的一个舞台，这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好，所以这段期间到没有揭晓之前，它都是等待。处在这种心情的时候，很容易烟不离手，一直抽，抽个没完。我不是说这样做才对啦，我是这，你知道，就是一个观察，一个观察。另外一个是不安全感，同样的，它长时间的。那要说Carol 是哪一种啊？也许不由分说，都算吧，都算。好像他真的抽太凶了。有时候我们不希望颠沛的生活，也不希望一成不变的生活，而是不希望一直变动，一直搬家，一直换工作，或者是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安全感。但有时候我们也不太希望每天都一样一成不变的，可是呢，人越活就是顾虑越多，想的事情越来越多，日子久了，那些漂亮的不再只是笼中鸟，而是画皮鸟，飞也飞不走。那就是我会联想到我眼中所看到的 Carol， 就是这样子。应该说他衣食无缺是基本的，过生活是蛮优渥的，就是很单调，其实单调也不是很棒的形容，他过得实在是好。我们继续，这是有一点想到电影正在演的东西啊。那我不是一边看一边录音的，这个太扯了。Carol 遇见 Therese 之后，他顾虑还是存在，可是呢，他有了飞的勇气，而且我内心其实蛮支持他飞，从屏风飞出来。嗯，这真的要看啊，这真的要看、啊。也许水瓶座特别容易听得进去、哦、我不晓得。不希望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也不是那么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就觉得在讲水瓶座，但只是我不懂星座啦，只是一个感觉而已。第三个部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啊。伟大的爱情故事是爱情让这个故事伟大的，因为任何这讲有点在讲我自己的事情呢、啊，那因为那是写作或是创作的东西啊，故事跟爱情，好的，一直岔题。爱情充满障碍啊，火星上的爱情也一样是充满障碍啊，而且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社会观感，其他人的看法，而是遥远的对方，对方在想什么，对方做什么，都让人牵挂。自己想做的呢，就怕对方误解，就怕对方不知道自己的心意。都说世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面前却不知道我爱你，那是以前那个嘛，很有名的嘛电影啊，因为爱你就有说到这个东西，并且有进一步的描述啊。人的情面 人的情有两层，一层是事情，再加上一层心情。先触碰到的是心情，心情处理完才能接触到事情。一个生活体验，有一些前辈告诉我，他说的比较像是在做服务业的时候，你要先处理客户的心情，再去处理事情，那就是说的比较像某种技巧一样的。其实它来自一种生活的体会啊，很多东西都不是事情本身很棘手、很麻烦、很怎么样的，而是那个心情包覆着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那个心情，不然的话一直处理那个事情就发现奇怪，怎么跟没有处理一样。好，很抽象，应该有一点感觉齁。为首呼应啊，电影的做法是为首呼应，也就是一开始先讲一些个情境嘛，然后到最后再带到哦，原来一开始的那个情境是什么，怎么回事？这样为首呼应啊。Therese 愿意见 Carol， 心情就好像下午三点半呢、啊，那个沙特的那个三点半，什么意思啊？就是下午三点半 ，Therese 说生气啊，也晚了。而说不气呢又还太早，它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时刻。于是呢，对话一开始 Therese 的嘴巴还是很硬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是因为年轻所以他有些东西还是比较坚持的，不是，那是一个情境，而且那是感情的东西，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好戏总是要看到后来啊，后来Therese 多么着急 Carol 要走了，还有电影呈现的结局想描写的不仅是你在我面前却不知道我爱你，更是、哦、请不要以为我那么做是不要你的，那个东西很强烈。我必须抱歉我说的不好， 这要看过比较深层的片子，真的要看过。OK， 因为爱你给我们一个精彩的爱情故事，不只想要爱情也想要简单的生活，就像电影里面 Billie Holiday 的歌曲 Easy Living 唱出那个味道，分享给读者们。 Living for you is easy living. It's easy to live when you are in love. And I'm so in love. There's nothing in lifeBut you， 觉得很美啊，真的很美，就是很强烈的让人觉得这人恋爱啊，这人恋爱。你知道人恋爱的时候，这又可以再开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嘴角一直是。好，跟你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是老话，有兴趣想要更了解《因为爱你》这部片 Carol， 可以在我的网站阅读浏览，看看预告片。谢谢你的聆听还有你的时间，谢谢。